听见，希望的祝福绕你一千年，生死恋后开满人 是恋花开满人间，是我对

要余生有一面。春风吻上你的笑颜，几相挂溢满你心田。山龙泪湿青新年哟，看世事如云又一年。 敲得大旗鼓，遍地春菊花满身。 瑞士香浓飞舞人间。来来，恭喜你，贺喜你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美景良辰情如愿呀，新年更胜旧一年。来来，恭喜你，贺喜你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风和雨渐渐飘远呀，相拥泪湿贺喜年。